系啊，咁啊，适逢书展啊，咁我哋亦都系另一位咧，嘉宾啊，访问嘅，咁啊，就多利啦。咁其实多利应该大家系咪由同人界开始认识咧？咁而家就系，即系而家应该系商业字噶啦，应该今次呢本肯定系商业字啦，系啦系啦， 系啊， 系啦。咁不如交俾阿多利自己介绍下先，因为我都讲错晒，我惊。交俾多利。 啊，咁今次咧，今年书展七月十八号开始咧，咁就会喺Hall 1A D16呢一个摊位里面咧，就卖一本叫做《Sam 少年侦探团》第一期嘅漫画书。咁其实佢系一本科普漫画嚟嘅，其实你都可以当佢咧系啲适合八岁或以上嘅小朋友嘅书啦，咁当然其实八至八十岁都系啱睇嘅。咁里面咧就我哋就会因为其实 STEM 咧就系四个科目嘅简称嚟嘅，其实即系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同埋 Mathematics， 咁系四个理科嘅科目啦。咁其实里面嘅故事咧就系讲到有四个用 STEM 呢一个英文字母作为代号嘅小朋友，咁佢哋咧就系个少年侦探嚟嘅。咁有一日佢哋收到 STEM Sir 嘅挑战书，咁咧就要佢哋通过一连串嘅理科嘅谜题，咁就当中亦都会牵涉一啲喺香港游历啊，即系例如话一啲喺香港嘅景点里面收埋咗一啲科学嘅知识啊，咁其实就会系关于一个咁样嘅故事咯。 哦，系，咁其实嗰个故事性强啲啊，定系嗰个教育性系强啲嘅咧？ 故事性系好强嘅，因为其实我哋都谂过话， okay. 例如话咪有好多啲十万个为什么咁样样嘅， 系 咯， 咁佢哋会有公仔咁可能介绍啲理科知识咁样样，咁但系我哋会比较坚持做翻有起承转合同埋角色成长嘅故仔嘅，要有剧情嘅，因为我哋希望即系其实透过故事咧系好。激励到呢个小朋友嘅求知欲嘅，我成日都觉得。 咁即系唔系好似啲教育电视咁咧，即系其实就搵只公仔出嚟教书就唔系咁嘅，成日呢个系一个真真正正嘅一个古仔嚟嘅，不过里面就包含咗呢啲嘅科学嘅知识咁解啫，系咪？ 冇错啦。 咁真系有案查噶，真系要破解嘅，真系有嘅。 会有坏人嘅。 吓、啊，我有坏人。 好，但我唔剧透太多先吓。 明白明白，咁呢个都唔算系剧透嘅，呢个系嗰个基本嘅元素啫，系咯。咁其实系有四个 嘅 少年侦探啦，系啦系啦。OK， 嗱，我话咁啊，呢个都几得意吓，即系可能都未试过咁样做吓，即系以往都系比较。 未试过啦，一定吓。 即系佢只不过净系搵只公仔，咁其实佢都系教书，都闷嘅。咁呢个就唔系嘅，呢个系应该系全彩色嘅。如果我冇理解错，系咪？ 冇 系啊，即系其实系公仔噶，大家唔好以为里面系啲公仔跟住全部字啊，唔系噶，系真系漫画嚟嘅，真系通过故事系啦。咁中间就会可能 chapter 嘅漫画，然之后每个 chapter 都会夹杂两页咁样嘅，即系每个 chapter 之后都会有两页小百科。咁其实故事里面讲到有啲可能拉到啲科学知识，咁如果你故事里面讲得好详细，咁其实你会打断咗个阅读节奏嘅。 系啊系啊， 所以我哋就会将。再详尽啲嘅分析同埋介绍咧，就放咗后面每个 chapter 完咗嘅小百科里面咯。 哦， 系啦，咁可以即系睇故事之余咧，系学到一啲嘢嘅。系咁啊嗱，咁呢个系个书嘅内容啦，系咁到时去到你哋嘅摊位就会你哋喺唔喺度嘅咧？到时。 我哋会有个见面会嘅时间嘅，咁就稍后公布啦。咁我哋就会係7月21号嘅星期六。星期六呢其实有两段时间嘅。有一个係朝头早嘅10点钟。朝头早嘅10点钟呢其实就主要係 STEM Sir 驻场。即係 STEM Sir 呢就係我哋嘅学术顾问兼呢一个漫画嘅总监修。咁因为其实漫画里面牵涉咗好多学术上面嘅内容。咁所以呢我哋就邀请咗有一个现役嘅资深嘅教师啦，咁其实佢就会负责监修我哋嘅学术嘅内容嘅，即系啲数有冇计错啊，嗰样嘢嗰啲， 嗯，咁佢會就會喺上晝嘅十點鐘出現喺書展嘅 Hall 1A D16呢個攤位裡面出現嘅。咁我咧， 個攤位係 under 邊係邊一個名嘅咧？ 泛華發行嘅攤位嚇，泛華發行。 OK。 咁我就會喺下晝十點三。在那個位置，其實這兩個時間就即是我就應該都會在書的，那其餘時間就、嗯啊、其餘時間就可能隨緣啦，大家、啊、我可能會給時間在那裡出現 即是會 但是 會 這兩個時間就應該會在那裡、嗯啊、 明白 如果大家很想見到、啊、兩位作者就一定要、啊、那兩個時間，那其餘時間就真的要撞彩啦，這樣好啦、啊、那製作這本書有沒有什麼的難處啊，即係呢啲咩嘢嘅，有一啲咩喜與一啲點講咧，又唔係喜與悲嘅，有啲咩辛酸啊，係啦，咁出版其實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事實上係啦。 對於我嚟講，算係一個幾新嘅挑戰嚟嘅，因為其實以往出同人字啊，都會係我每年其實畫20頁左右，即係多啲或者少啲啦。即係其實未試過一口氣畫100多頁咁多嘅長篇故事嘅、哦，即係以前可能畫就可能分開畫啦，咁、嗯、可能連載式啦咁樣。但係而家一次過喺短時間內就畫100多頁咧，咁其實都算係個份量大咗好多啦。同埋你安排個故事節奏，其實都係要重新去思考嘅。 哦， 係。 吓、啊、咁，同埋当中佢唔只系一个短篇故事，佢系即系其实7个故事里面系连续连贯嘅故事咧，即系7个 chapter 里面咁样吓，咁、啊、所以其实当中话例如话你喺边度斩开个hook位啊，我哋叫做即系啲连载咧、嗯，你咪会啊睇完一个 chapter， 你会留一啲伏筆，然之後吸引大家去睇埋下一個 chapter 咁樣樣嘅，嚇呢啲就短篇故事就唔會放到咁樣嘅考慮落去，但係喺連續嘅故事就需要放呢啲考慮啦。 嗯， 係即係唔係單元嘅幾個 chapter 係有關係嘅。 係連直情係一個連貫嘅故事嚟嘅。 嗯， 咁即係其實就 exactly 就係平時啲連載漫畫嘅單行本咁樣樣咯。 嗯嗯哼，咁全彩系你一个人负责晒，有冇？ 冇错，系一个人。 好助理， 即系啲上色嗰啲都 会有啲辅助嘅，因为其实而家咧呢个世代画漫画咧，比以前好一啲嘅就系我哋有新嘅软件。 嗯， 我会用 Quick Studio Paint 嚟到画漫画嘅，咁 at least 喺处理一啲搭石仔的工作啦，即係以前講嘛啊嗰啲咧，你界個你畫個框啊，又油出少少啊，又要油白油嗰啲，咪好嘥功夫嘅。同埋啲風位啊，啲效果啊嗰啲，咁全部而家可以用電腦協助。 哦， 嗯， 啊，咁所以嗰度係會加快咗好多速度嘅。啊，咁同埋。同埋可喺背景方面可以影相去 turn 啦，因为其实我个古仔里面咧系发生喺香港岛好多地方，咁、所以咧其实我自己亲身去影咗3-4日相嘅， 哇！ 即系去揸住部相机，跟住啲主角佢哋行过嘅地方影， 即系实景嚟嘅，其实系实景嚟嘅嗰啲。 但是都要做後期將它吞得漫畫化咯、因為尤其是咧，你實景影咗落去咧，其實好太多細節，太多細節，你夾埋啲卡通公仔咧，因為啲細路仔中意啲冇咁複雜嘅公仔噶嘛嚇，咁所以就夾埋落去，你需要又吞將它吞得平面化同埋卡通化一啲咯。 其实我据我记忆啊，最早做呢个动作，佢就美术本呈现。 我唔知啊，我唔知边个最早其实。 系美术本呈现就好早已经系用实景啊做佢背景，不过当然佢嗰时就咁将佢做咗 high contrast 就算噶啦、 哦， 即系冇乜，即系佢黑白嘅啫嘛，咁佢咪做个 high contrast 咁咯，系啊，非常早。 可能嗰啲电脑技术又未系咁普及咧，咁而家 冇嘅，大家都 好 直情冇啊。 佢攞可能攞上去戴咗做即系。 系咁样，咁啊咁啊，当然唔系好睇嘅，佢嗰啲咁嘅情啊，咁而家就可以啲实景系啦，咁可以真系直接出去做啦，咁佢呢个都其实唔系懒嘅，其实咁可能仲更加烦嘅，因为你真系要走出街去取景嘅呢、這个。系咯，咁尤其是当你冇助理嘅时候咧，你都系你做埋，咁其实成件事都几 heavy 嘅，其实都系。OK， 咁啊，咁呢个制作就非常认真啦，即系同埋系一人完成呢个都系一个相当，即系其实呢个卖点嚟噶，其实新海诚嘅动画当年嘅卖点都系佢系一人完成噶嘛。 畫嗰部分就我自己啦，但係我覺得成本書製作唔止我一個嘅，呢個係一定嘅。咁 係，咁當然係，我哋講畫嗰部分啫，係啦。 尤其是 都好犀利嘅呢樣嘢。 尤其是劇本方面因為例如話劇本咧，我哋叫做其實有少少係集體創作咁樣嘅性質，即係咧大家我哋團隊大家brainstorm 咁樣可能。首先咧，係最初嘅 idea 咧，係首先要做人物設計，即係例如話，呢一個科目嘅公仔應該係乜嘢性格咧，同埋乜嘢外表咧？咁其實係大家要拋 idea 出嚟啦，揀個最合適嘅性格同埋外表嘅 concept 啦。咁跟住，咁即係我就畫出嚟嗰個咧。咁跟住就。去到故事嗰度，例如話成個故事個 flow 係點樣啊？咁定咗個 flow 之後，寫咗個基本嘅流程之後咧，就再去深究鑽研一下啲對白，例如話呢個角色個性格，其實佢講嘢冇咁調皮嘅喎，咁樣可能 tune 翻認真少少，或者呢個角色性格咁樣講會好悶嘅喎，咁啊可能加翻搞笑少少，咁樣各樣嘢去不斷咁做調整咯。 咁 可能大家拋 idea 出嚟啦。 我而家見到啲圖咧，其實嗰啲人物就係比較 Q 版啲嘅，即係佢係會比較係係啦。咁其實入邊佢咪完全係。是不是完全是這個樣子呢，但是他又會有個是比較人的比例的呢，就是你知道這些動畫有時都是這樣的。 相比較適合的。是。即是其實你見我在最初畫的那個人設可能都有五頭身。你計算個頭的比例度回去下面再加多四個頭的長度，那個就五頭身了。咁畫漫畫的時候呢，我就會吞咗做四頭身左右嘅，即係再 Q 版。因為其實可能話你我會可能畫個人設，可能未必淨係貨今次漫畫啦，可能貨以後話可能貨你做 cosplay 又好，各樣嘢又好，咁可能嗰個起初設計嗰陣時咧，就會拉長少少咧，就即係你適合多啲唔同嘅範疇啊。咁漫畫嗰個範疇咧，咁真係再 target on 細路仔多啲。咁所以超版化嘅公仔係絕對係因為增加個吸引力個考量嚟嘅。 係啦，即係裡面個故事佢哋就係 Q 版啲嘅，會變咗係咪？ 同封面差唔多。封面嗰個四頭身嘅比例差唔多，係啦。咁可能即係有時候再搞笑啲嘅劇情係再超版化啲咯。 系啦，即系啲主角好似都系学生嚟嘅啫，本身都 设定佢哋系中二嘅学生嚟嘅，中学二年级嘅学生。 咁 有冇中二病就唔知啦，系啦。 攞病牌咯，攞病牌嘅中二咪唔中二病。 好啊，咁制作过程有冇啲咩困难咧？即系意思即系出版上啊，即系可以好多方面啊，即系唔止系嗰个。創作嗰啲部分啊，即係會唔會發行啊，或者印刷啊，或者籌備好多嘢啊，所面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咧？ 啊，做樣嚟啦！頭先我哋講到寫完個劇本啦，咁落筆啦，落 Chris Studio 畫啦，咁其實畫落去即係 overall 都還順暢嘅嚇，朋友睇完個故仔都覺得啊啲分鏡啊嗰樣嘢都流暢嘅，都清晰嘅個故仔表達得。咁我自己最困擾我嘅地方咧，就係、是、雖然我自己都係一個理科出身嘅女孩，但係因為已經實在冇讀書太多年啦，冇錯，即係當個角色需要講啲學術嘢啊，講要 要，因为真的有个位置真的要计条数才解决到个问题。咁所以呢去到呢啲位置我是有计错啦，是有唔识计啦，是有写错学术嘅原理啦嘅部分嘅。唔係，咁劇本係咁啊嘛，劇本寫例如話劇本，我哋可能係圈低我呢度擺邊個方面嘅科學原理咁樣樣嘅啫。咁我自己 佢唔計埋嘅，係 咯，冇條數咁。 唔係，咁大家一齊做噶嘛。咁我可能寫劇本嗰陣時咧，嚇、 哦 啊、寫劇本，大家可能預個位呢度寫咁樣嘅科學原理，咁可能我自己又寫一轉。咁但係即係可能我哋經手寫、嗯，就算寫幾轉都好，都未寫到去最啱嗰個學術原理嘅。 哦 okay. 咁所以呢個方面就要召喚 Sam Sir， Sam Sir 幫我哋去 check 翻每一個同學術方面有關係嘅，因為嗰啲唔錯得噶嘛， 冇錯， 嘅部分，咁就ensure 翻裡面寫嗰個版本係最合適咯，啊。 哦，係，如果你呢個係要個賣點，其實先係教育咁就唔錯啦，其實。 即係科普為主。 如果你一般嗰啲漫畫咧，咁佢又唔一定要跟足嘅，即係如果你例如果係。 漫畫咧都好多啲物理嘅概念喺裏面，即係你。 但 係 通常都 係 錯 嘅，漫畫好多都噶嘛， 又或者係 因為會運到個概念落去，咁你現實唔需要話 exactly 可以運。 唔需要計埋條數出嚟就真係啦。 我哋計埋條數就覺得型。 係啦，即係神探伽利略咧，係唔知黑板寫咩㗎嘛？其實實質 上。寫一大堆你睇唔明嘅嘢，跟住就過到岸啦咁樣。 是啦，其实都两个案真的不明白有什么关系的，对啊，咁所以他不需要解释那些是什么的， okay？ 但我们就希望尽量是推进那个， 真 的 有回 头的那个内容是推进到个剧情的。 嗯， 这个 因为这个始终是系啦，系因为有翻教育嘅成分啊嘛，今次佢讲就唔系神探伽利略，佢纯粹系一个推理故事啫。 型 系啦，其实佢系啦，型同埋实质嗰件案咧，系咪真系咁样得咧？系其实有质疑嘅，大家都其实吓，即系咪真系佢咁样可以做到嗰个效果嘅咧？咁系好理论性系，但系其实应该唔得嘅。其实有得人指出嗰样，咁但系因为唔紧要，因为嗰只系一个推理故事，即系一个推理。唔係一定係 唔 得 嘅，唔係咁。 咁我哋都會有啲唔係 exact 現實會發生嘅一啲 check 嘅。明白，但係就牽涉到真正學術嘅嘢就有根據嘅，係啦。咁大家都可以 希望多翻少少根據啦。 係啦，嗯。 盡量啦，盡力啦呢啲。 係啦，咁都一個好有趣嘅嘗試啊！咁可以真係。家長啊，小朋友都可以去試下睇啊，係咯，係咯。咁係幾本書啊？你講係。我冇想問本書幾厚咧？ 個厚本書幾厚？咪144頁咁厚咯。 嗯 ，OK， 即係正常嘅 ，OK。嗱，唔係又唔係特別厚，又唔係特別薄，係抵睇嘅。 你睇個仔仔咧上手好辛苦嘅，我哋唔會想話俾太多壓力細路仔咯，係因為頭先啱啱講嗰想講嗰樣嘢，其實都係有關係，就係有啲可能話計數嘅部分啊，或者係理科嘅部分咧，咁可能如果一個小朋友係真係好細個嘅，可能係8歲咁樣，佢係未必學到嗰個位置，即係例如話未必學到計呢條數，我哋啱啱識學加減乘除嘅，我未學到呢啲。我未去到 代數 喎，咁樣樣，咁去到呢啲情況咧，其實我會建議家長去咁樣加啲小朋友嘅，即係例如話，小朋友問緊呢度唔識喎，咁其實可能家長都未必識，咁誒其實同佢講話，你唔需要而家識曬所有嘅知識嘅，因為其實我最驚就係有啲家長可能佢。而家係好中意 push 啲小朋友，你幼稚園就要識乜乜，幼稚園就要識得二嘅二次方等於二乘二等於二加二嗰種狀態，其實我唔希望見到咁樣樣，我唔希望見到話家長見到啲高難度，佢覺得型嘅地方就要推一個小朋友學識咗佢，咁其實我唔希望咁樣樣。即係可能我哋細個睇古仔，我哋細個可能睇少年漫畫，咁其實我哋都未必明曬所有，未必睇得明曬成本漫畫噶嘛。但係我哋可能知道個主角經歷過啲乜嘢，佢因為乜嘢嘅知識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咁其實我哋基本上知道呢個概念之後，可能到你長大之後，你就係即係你 keep 住本書啦，你唔會睇完就即刻抌噶嘛。keep 住本書，到你長大之後，你可能。 真係真係有緣啦！你上到去高翻啲，學到真係學到有關係嘅呢啲呢一呢一個範疇嘅知識嘅時候，然之後你會突然間回想翻，哦係喎、哦，原來我細個即係十幾歲嘅時候睇翻，哦原來我八歲嘅時候，佢曾經出現過喺呢個故事裡面嘅喎、哦，咁其實嗰一刻你會覺得特別有親切感嘅。 唔即係其實一個播種啦，係一個 播種，你唔需要佢即刻發芽咯。即係我希望係咁樣嘅心態去看待咯。 係，同埋提起咗細路仔對嗰樣嘢有個好奇同興趣就夠嘅，可能呢一刻係太深嘅，但係遲啲就會識嘅。其實又唔使呢下識曬所有嘢咁啊，即係好似啲細個念嗰啲詩詞歌賦，其實都唔知佢講咩㗎啦。梗係你大你大啊，大就知噶，或者有啲 個腦裡面就會喺適當嘅時候 recall 翻出嚟， 係啦 recall， 或者有時睇啲卡通咁，其實睇嗰陣係輕鬆開心嘅啫，咁但係其實佢中間啊，原來叮噹裏面都有好多科學噶喎，咁啊 好多啊， 係啊，但細個你唔使理佢㗎，你當佢係一個法寶嚟嘅啫嘛，但係你大個咗、啊，你諗翻轉頭咧，唔係喎，其實嗰樣嘢係其實可能做得到嘅喎，咁啊真係。是或者嗰時是幻想啦，但是之後是可能是有啲咁嘅嘢㗎喎，真係。咁你又覺得好得意呀，甚至乎呢有啲人呢真係所以就去咗學嗰樣嘢㗎，係真係有啲咁嘅事。即係就係個卡通引發咗個興趣㗎，係真係會真係會。係。 我自己 比較有意義㗎呢件事。 我自己細個鍾意睇 Hunter 嘛，咁我所以我大個呢考生物科是比較，即是其實是最投入的啦，即是讀這科，咁所以即係成績都不錯咁樣樣。啊，所以 有真係有個影響喺度嘅。 有啊，絕對有啊，即係個興趣個求知欲響處嘅時候咧，個同你帶你帶我讀起上嚟都冇咁辛苦咯，即係你個感覺上親切咗少少咯。 系，因为其实嗰样嘢系有个即系多咗一份感情嘅，即系唔系话好似我读书好闷啊咁啊，其实系有趣咁，系咁 OK， 咁做乜仲冇啲系啲困难咧？除咗呢啲之外，喺出版上有冇咧？ 出版方面，因为其实我哋有 Pub Media 个 partner 帮我哋， 佢哋解决到好多出版上嘅嘢啦， 出版上嘅问题啊，咁同埋而家可以网上订购啦。啊、有個網上的 PayPal 系統可以直接購買，然後書展又可以來，因為其實仲會有可能很多之後我們會有很多 event 很多活動、是什麼類型的 event 呢？跟小朋友玩的活動 哦 OK、 很開心的，你可能真的可能做一些跟小朋友做一些手集啊這樣，咁喺呢啲活動嗰度又同佢哋介紹下我哋呢幾個角色咁樣樣咯。 呢個邊度可以揾到呢啲活動嘅資料呢？ 我哋有個 Facebook 嘅，個 Facebook 叫 Span 少年偵探團嚇 ，exactly 就係個專名嘅 Facebook， 係啦係啦。 係啊，咁內有活動就會 post 上去噶啦。 好，咁但係咧，其實我認識多你咧，咁啊，其實喺啲同人場嗰度。開始認識、有咁嘅作家咁嘅，咁然之後又開始有啲買佢啲書啊，嚇咁同埋佢又加入咗呢、這個閃亮 大陸 Shining， 我哋呢一個同人志組織嚇。 係啦， 咁我都可以介紹一下即係同人志呢一方面嘅經歷嘅。 好啊，咁由你介紹一下，即係喺到底係幾時開始加入呢個同人界啊？又或者係到底加入咗去 點樣由同人去到變咗商業字嘅咧？嗱，呢、這個先至犀利啊！呢、這個 非常好嘅問題。首先講咗話幾耐先啦，幾耐咧？其實咧，成個Shining 啦，我哋同人組織閃亮大陸咧，咁其實好多人嘅，即係唔止我一個嘅，差唔多成十個女仔。一齊 gather 埋一齊，咁就一人畫一篇短篇，咁每年夏天都會出一本嘅漫畫嘅結集嚇，咁每年咧都會我哋選一個主題出嚟咁樣樣啦，咁然之後大家就圍繞住同一個主題去寫翻每個人自己個故仔嚇，咁呢件事已經運作咗差唔多係嗱，我哋係二零。 2002年開始嘅。 哇！ 而家係我想講有我哋嘅成員，其實係好多喺嗰陣時係初中生嚟嘅啫。 係係，我嗰陣時應該都係。 即係我哋而家都仲係好後生。 係肯定係。 到依家一路運作到依家都仲有 嘅。係冇斷過嘅。係一年年都出一本，係冇一年斷過嘅。 咁但係你哋呢一種係屬於係原創嘅同人嚟喎，即係唔係畫係咪咧？唔係畫人哋啲 I T 喎，係咪？ 係啊，係啊。 咁呢個要特別 破 優添啊， 係 咯。 係啊，冇錯。我哋自己都會有時自己中意啲作品都會畫係原創嘅。咁主要咧，每年夏天都一定會出嘅就係呢一本嘅原創。 啊，呢個好難得啊！即係做原創嘅先難得係。 都 呢一件事連日本都唔多噶，連日本都唔多噶，係啊係。 啊，係一定係二創多嘅，同埋咧呢個其實喺每個地方都係一樣，唔淨止香港。同埋香港個環境比較得意嘅就係佢其實曾經原創其實係曾經都低迷過一段時間。 嚇！ 最初 我覺得依家都仲 係 都幾低迷喎。 睇比較咧，廿年前咧，其實大家開始有同人字阻緊嗰啲時間咧，其實大家係中意畫原創多噶。 哦。 但係咧，時移世易嘅時候咧，中間畫原創嘅人就會越嚟越少啦。咁跟住就，即係其實嗰陣時你原同人字組織其實係真係你 up。數都數到出嚟咁嗰陣時，咁數都數得曬係噶。但係而家係而家咁，當然其實好事嚟嘅，越嚟越多其他嘅 artist 參與，咁啊越嚟越多人玩呢件事，咁咪越嚟越大咯。咁後屘就二次創作就越嚟越多，咁所以咧畫原創嘅就越嚟越少。咁可能到中期左右，真係可能一個 event 裏面五隻手指數得曬嘅畫原創嘅人嘅數量。咁到其實近期咧係興盛翻少少。咁一嚟就會可能多咗 Facebook 呢個 media 各樣嘢去容易啲推廣咗咧。例如話你除咗畫古仔之外，你可以畫圖文故事咧。即圖文就會在網上面容易傳播啦，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加強翻少少原創作品嗰個可行性。 係。 同埋我哋同人界裏面就亦都開始搞原創 only 啦，幾年前。係 啊。 咁其實嗰度係多人㗎，嗰度真係唔少人㗎，比起中期嘅時候。即係個 curve 可能係由本身個佔個比例係多嘅，因為其實嗰陣時係未有好多同人啊嘛，咁原創佔個比例咪多咯，咁所以由本身多到越嚟越少，到後屘再回升翻少少，咁當然遠遠亦都未夠二創個數量多，嚇咁會有個咁樣嘅曲線發展存在咯。 Okay. 咁點樣可以由呢個同人發展到去呢個商業字嘅？呢個先係最迷嘅所在啊！ 迷啊，都唔係好迷嘅，因為其實有好多畫同人嘅咧，其實佢哋畫下咁啊，儲一啲群啊，儲一啲讀者啊，咁咧其實會開始會有業配嘅。業配嘅意思即係會有合作稿。即係例如話會有輕小說啦，或者係 game art 啦，會有呢啲合作嘅機會。咁你就開始慢慢再儲鋪鋪。因為其實唔止我嘅，有好多即係比我更早啊，或者係更多商業合作機會嘅同人都大有人在㗎。 即係例如 Cousin 嗰啲係咪？ 黑神都玩過同人， 佢 玩過下咧。 係啊，我以前都係買過佢啲同人本嘅。 有啊有啊。 咁啊，其實我係直情係喺同人場嗰度先至第一次見佢啦，係啊係啊係 啊。啊，我都係喎。 係啊。 我都係，其實我都係喺同人場認識黑神嘅，不過可能大家會喺繪本、繪本啊，或者係報紙認識黑神多咯。 咁嗰陣時佢都即係喺 可能都真係仲未成名啊！佢喺嗰度坐喺個會場嗰度咁樣即係直情你可以係俾佢簽名啊嗰啲咁，但係都係未有人開始係認識佢嗰段時間咯。咁當然去到佢嚇、之後出呢、這個自己嘅呢個漫畫嘅時候，咁就已經係完全唔同啦嗰、那個狀況。 而家就太蠢龍啦，所以點話佢手軟 啊？除咗呢個光輝歲啊，唔係 ，sorry， 除咗呢、這個 係啊，都係商業合作嚟嘅。 閃亮大陸之外， 係啦、啊。幾個遊戲都揾過合作，係、啊。咁所以呢啲都係由同人界轉去商業嘅方式咯，就係喺每個嘅接案子咯。簡單嚟講，你覺得好似你可以咁樣講，啊咁今次呢一個就其實我覺得比起以前嗰啲合作呢都係會再特別啲嘅，因為其實今次直情係畫成本書出嚟，即係唔係淨係畫一張插圖俾個遊戲呀、啊、或者畫個封面俾本輕小說咁樣樣， 即係光輝歲月嗰啲都係淨係畫咗個 character 啫嘛，基本上、 啊、 或者係喺一啲插圖咁就算了、啊、就不是真的整個故仔都是你們 今次就要自己得埋故仔的內容啦。當然其實都是不止我一個人答。 嗯。 啊、哦，咁你講日本漫畫都很多時是有人寫故仔的，咁呢個好正常的，呢、這個好正常嘅，係啦。咁即係話真係成本即係自己畫曬，咁就有埋故事性，仲要彩色咁嘅書就係、是，即係仲要係呢、這個商業字嘅。咁今次係第一次係咩？如果係咁計嘅話，嗯， 係啊，係真係呢個真係第一次， 嗯， 係啦， 係第一次成本都係自己畫嘅書，所以係都幾感動嘅。 嗯 嗯，係啊，咁 fans 一定要去啦。OK， 今次書展。 咁啊，除咗漫畫或者係呢個插圖之外咧，我記得阿多利咧係都有做呢、這個動畫嘅喎。 係啊。 係咁其實香港都少人做動畫啦嚇，咁你都可以介紹一下你整嗰啲動畫啊，俾大家認識一下。 香港做動畫咧就比較多係會做 commercial。即係例如做廣告啊，做一啲節目片頭啊，嗰啲其實都多嘅嚇。咁、啊、如果做原創嘅動畫咧，我諗其實就有賴5年前開始搞起嘅動畫支援計劃。 哦、oh, okay. 啊，動畫支援計劃咧，其實就係批咗筆錢sponsor你去做。3分鐘或者5分鐘以上嘅動畫嘅短片，原創嘅故仔，咁、所以喺呢個計劃搞咗之後咧，就越嚟越多小型嘅初創公司可以去申請，咁就拎一筆資助去做一條原創嘅短片，咁有咩用咧？咁你可以去參加外國嘅比賽。以往都有唔少嘅戰績㗎、即係香港嘅嚇、香港嘅原創動畫故仔，以往其實有唔少嘅戰績㗎喺國際嘅動畫比賽裏面。 嗯， 我見過有一啲係直情畫到係好似鬼佬嘢咁嘅，好犀利嘅。 犀利。 即係佢係香港㗎， 香港動畫係好犀利㗎，我一路都覺得。 人係有㗎，係不過係市場就冇啫。意思就 commercial 個市場啦， 或者係未去到可以養得起一班人。 都係近年咪今晚打喪屍咁咪叫做擺咗段啦。 好犀利喎！係 啊， 係 啊，段片 好少咧，會開放呢一個咁嘅即係咁樣嘅機會出嚟㗎，即係你知香港係咯，即係。即係佢基本上冇乜嘢地方係會用到真係故事動畫嘅呢樣嘢嘅，幾乎冇嘅。 香港故事動畫主要集中喺短片嗰度咯。 係咯，即係譬如好似之前刺客教條啊嗰啲咁樣樣嗰類型啦。 一 其實嗰個都係廣告嚟 嘅。一直都好想做長片嘅，亦都好多人係努力去凝聚緊啲力量去做長片嘅。 即係 反而呢個內地就好蓬勃啦呢樣嘢。 中國嚟講，其實佢哋大啊嘛，佢哋地方大嘅話，你點都拱到啲人出嚟去 有資金唔想要有資金， 呢、這個都係 咁佢哋仲要嗰啲片咧，唔係喺內地播咁簡單，仲攞到日本做嘅，即係或者佢演 Day One 咧，演係用日本聲優嘅咁。咁都我都唔知算唔算係逼睇，我轉翻轉諗，即係對日本觀眾話做咩都咁樣，咩咩嚟㗎咁樣啊！即係但係佢係日本聲優配喎，啲聲優仲要有名喎，咁即 係有啊有啊有啊，好好好耐之前已經係出現呢個現象㗎啦。 係啊，但係啲作品就唔係太好嘅，我睇過好多個都，即當然中間有 OK 嘅， 有好 少睇，係好參差嘅，係啊，有啲係 OK 嘅，但係有啲話咁樣，呢啲日本播咪有啲醜咧咁，我唔知，咁啊， 咁講，如果咧你係做日系嘅動畫咧，好難做噶，係好難做噶，你諗下日本呢個文化大國，佢生產嗰啲日本嘅新番動畫其實係已經不斷咁喺度鞭策緊，係啲質素係咁升，係咁升，係咁升。你冇嗰個文化背景同埋冇嗰個資源，其實係點追都追唔到。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真係想做好傳統日系嗰隻動畫咧，咁就咁望嘅時候，其實好容易甩皮甩骨，呢個係真的。 而家連日本自己嗰啲都幾甩皮甩骨嘅，都作畫崩壞係 近近 有啲有外判翻去中國做啊嘛。 係啊，佢會出現第一集噶嘛？以前就算做啊，都哇！如果第一集都已經咁樣，我睇到我係啊，即係日本嗰啲我講啊，我嚇親嘅，即係唔係佢哋慢慢拉近嘅嗰個質素嘅 部分，唔係特登崩壞嗰啲啊，係。明明正好正常嗰啲都崩壞， 唔係嗰啲咩咩話咩 PP 尾嗰啲啊，唔係嗰啲，唔係惡搞，佢想靚嘅，但係點知畫到咁嘅，咁好似上嗰季都有一個係香港嘅作品啦，那個咩實驗品家庭， 佢係香港作畫嘅漫畫，跟住係中國公司喺入嘅動畫，跟住就 係啦，就喺日本 有一個代理公司咁樣樣。 係啦，咁佢中間就 show 咗好多香港嘅特色嘅喎，即係香港嘅食物啊，咁我覺得啊呢、這個係非常之好咯，即係以往淨係得咧，我哋睇完啲日本卡就想走去買日本嘢食， 因為而家 睇 本 睇完走去係啦，佢哋走嚟食就飲茶，可能調翻轉佢哋睇嘅，咁唔出奇喎。呢樣嘢係有咁嘅推動性，咁呢個都推到少少香港文化，我見到都。 如果要推到去日本，就仲有啲距離咯。即係你諗下，你90年代初啲港產片咧，對於外國個影響力其實真係遠遠大於而家。 哦，咁呢個 所以其實都幾有距離㗎。如果你話要將本地文化放落去一啲流行作品裡面，然之後再推去外國，令到外國人。原來香港文化係咁樣樣㗎，正喎。然之後再去由陌生去到變得好想認識咁樣樣。其實距離呢一個做到呢件事咧，都仲係好遠嘅。我講 唔係喎，其實佢哋係好想認識嘅，只不過我哋冇嘢俾到佢嘅啫。其實而家外國人對香港係好有興趣㗎。不過真係好多時都係俾啲假香港嘅， 都仲係喺九龍寨城， 即係嗰啲假少少嘅 九龍寨城。 咁如果我哋自己係有啲推出翻， 嗰啲都仲係90年代嘅文化。佢哋對香港殘留都仲係90年代嘅印象。 一啲人，其實佢哋好想知道嘅。咁如果我哋有人去做咧，其實就其實有喺度嘅個市場，係啊。不過當然唔係咁易啊，係咯，唔係咁易有機會啊，係咯，其實都間唔中先有一套可以出到，咁就係啦，係咁啊，好啦，咁動畫呢方面，咁阿多利嗰個動畫係點嘅咧？當時嗰、那個 五分鐘嘅兒童向動畫嚟嘅，上次喺動畫支援計劃裡面畫嗰套嚇，咁嗰套都係畫嗰部分係一個人嘅。 跟住會再請咗香港嘅配音員，咁都係啲自由身配音員嚟嘅嚇。 你畫動畫都一個人啊，好犀利喎！ 其實有好多位可以偷嘅，即係例如啲手腳可以拆剪肉啊，或者係啲線條咧就用 vector 線條嚟嘅，咁就即係你拉大幅係唔使重新再畫過嗰啲咯。即係係咁不斷咁偷位，令到自己個工作量減少，嚟到去完成嗰個。 可能阿新海誠都有咁嘅，可能都。不過佢嗰啲作畫嘅複雜度就高啲啦，佢嗰啲就係啦。咁冇辦法嘅， 一億 你的名字唔係一個人畫嘅，你放心，係你的名字唔係一個人畫嘅，已經唔係一個人畫嘅。不過佢早期嗰啲都係好犀利嘅，以一個人畫已經係哦咁。咁其實香港係如果要組一個團隊去做卡通都唔易啊，其實應該係嘛？ 唔容易嘅，但係有好多人努力緊，有好多人努力緊。咁又係當可能之後有多啲嘅消息，有多啲嘅新關於動畫界嘅消息，其實大家都 多 啲啊。係 咯，我哋 咁都希望多啲，多啲。 因為我知道其實有好多人努力緊㗎，有好多人係做緊想做動畫嘅長片㗎，咁當有消息可以即係再同話，喂大家觀眾入場睇啦，可以。到嗰陣時候嘅時候，大家要記得 share 得大啲。係 啦，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咧，香港我覺得香港畫漫畫又好，做動畫又好，插畫又好，其實有好多嘅勁人，因為遠遠比我勁好多嘅人，係啊，所以我覺得啊，點解大家唔知道咧？我自己成日好抌心口嘅喎，因為其實話即係可能香港大家好依賴個網絡傳播力啦。我哋香港即係你話大家又唔係乜點睇電視啦，嗰啲媒介咁，所以其實你話就算有新作品推出嘅時候咧，你要個傳播力傳到去觀眾嗰個眼裏面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嗰度其實又需要一大筆嘅資源先至可以做到推廣。咁你啲資源落去推廣啦，咁你製作咪又會少咗咯。咁所以你啲資源點分配呢樣嘢，其實係好難去。即係好難去安排，咁所以其實例如話，我諗緊可唔可以話，大家民間嘅力量都集合翻多啲啦。咁睇下當大家有需要去例如真係有好好嘅作品出世嘅時候，大家真係share 多啲，話多啲俾你身邊嘅朋友知道。咁大家知道多啲，其實香港裡面做動畫又好，漫畫又好，插畫又好，其實有好多真係好犀利嘅人，係咯，咁樣樣，即係呢個真係衷心咁樣認為。 係啊，同埋個市場都好闊嘅，而家既然網絡，其實有好多外國人都反而有睇，調翻轉。 係。係啊。 係啊，即係其實香港即係畫完出嚟啲嘢，其實。法國是一個很好的落腳點，即係直接係佢哋反而哇啲好嘢喎呢啲，咁佢哋又接受到啲同佢好唔同嘅嘢啦。其實之前都出過好多個即係 artist 其實都係走咗去法國嗰邊擺完啲展覽，冇錯啦。咁佢哋甚至乎將呢個漫畫啦，係咯，當成係呢個第九藝術啦，佢哋叫做咁啊，其實好難得嘅，係啊，即係佢竟然係將一啲異國嘅作品咧去推到。即係佢直情喂大佬，佢即係法國成啲藝術鼻祖嚟啊，係咪先？喂，竟然佢反而會覺得喂正啊呢啲嚇呢日本漫畫啊、香港嗰啲啊，佢覺得係因為佢覺得唔同啊。當然唔係淨係唔同啦，係個質素都係有噶嘛。咁佢哋會好高舉呢樣嘢咯，佢都想介紹俾佢哋嘅國人認識啦。咁如果你話啊，咦去過嗰邊咧，咁就即刻。香咗，唔係死咗個香嘅，真係有陣香味，法國香水啊，係啊。 唔係呢啲係咪叫浸鹹水啊？ 佢香水，佢法國啊，浸咗香水，係啊。咁啊，翻翻嚟咧，咦，即刻又 OK 喎，係咪先？又真係有啲咁嘅作用，真係有啲咁嘅作用。咁所以都有唔少朋友都有係啦，即係有直接會同嗰邊去做一啲嘅展覽啦，或者去甚至乎直接銷售過去啦。咁咁如果即係係咯。 法國那邊呢會當中會有很多會是 Ascenta 幫手，即是香港藝術中心、如果說除了法國那邊之外呢你說台灣啊、日本啊，其實都有很多在其實是香港的 artist 在那裡活動。 哦，是啊，很多人過都去啊， 系咯，即呢个其实可惜噶，因为其实我本土嘅人都系唔支持啊。 系。 即系香港乜嘢 Hong Kong 呢样嘢咧？ 啊。 香港系乜嘢 Hong Kong 呢个字，其实喺外国翻嚟一个好响嘅名嚟。 嗯。 系啊，即我可以再借呢个机会话多次俾大家听，系啊，好响嘅。即係你成日買乜嘢 Hong Kong 呢樣嘢夠你 sell， 即係當你嗰樣嘢都有一定嘅質素嘅，係啊，事實上係咯。但香港人自己就唔係好識得去欣賞，佢哋覺得乜嘢 Hong Kong 係好渣嘅，就香港人自己。 有啲人會係咁㗎，的確喺香港會有咁樣嘅觀眾，即係咧嗰啲咧，佢係其實佢唔係，佢其實未唔係太識睇，有啲人未可能唔識得啲判別好壞，但係咧佢就硬係要咁樣講你話你。太似邊個邊個邊個？呢、這個太似邊個邊個邊個？唔止最近嗰單啦，之前其實有好多單，有好多單其實根本就唔似嘅，都夾硬拿嚟講噶嘛。 嗯。 哦，甚至乎 即係淨係你話日本風咁已經有班人鬧 啦， 咁日本風都冇問題㗎，係咯，其實。 哦，都係㗎，有由細到大都覺得哇乜點解咁日系嘅咁樣樣？ 係 係。我都唔明。 但如果你係外國得個獎啊，或者係。真係有多啲其他價值嘅時候，佢又唔係咁樣睇咯。 佢係收聲啊，佢改口 或者甚至乎你呢、這個美國嘢咁樣其實又變咗日本風咁，但係佢唔會話啊點解咁日本風嘅咁樣。 我唔係話你話美國風，佢又話你美國風喎，即係佢好得意嘅，成日話要香港風，香港風就係畫黃玉郎嗰啲樣。我都唔係好明咩叫香港風，其實冇噶嘛，其實冇即係未形成到嘅。其實呢樣嘢就係因為。系咯，即系其实日本风都系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慢慢形成，佢都系由美国鬼佬嗰只嗰啲公仔，即系嗰啲大公仔慢慢脱变噶嘛。呢个时间其实一啲都唔短，香港根本就仲未去到有一样叫香港风嘅嘢，又或者我觉得香港 大家生存到先啦。 系咯，同埋香港，我觉得个个人画啲嘢其实有佢自己风格噶，只不过即系佢。即係你主要你有你啲風格啫嘛，日本風冇問題嘅，即係日本漫畫家個都日本風噶啦。咁但係佢唔同噶啲風格都咁就 OK 咯。其實佢咩風？ 我都好想講呢件事，想日本風一個字，大家可能有時有啲讀者啦會覺得話，哦係咪大眼仔，然之後個頭又好大，隻手又好幼嗰啲叫日本風。其實日本係有好多種唔同風格。 好多種風格。 系啊， 冇错，佢都系画真人噶，又真人样 噶，系啊，写实嘅， 都系日本风，系啊，系啊，系啊， 再卡通啲嘅又有，各样嘢都有， 系咯，即系由十几头身嘅呢个大智慧啦，系咯，到到得两头身嘅石波龙啊，佢都系日本风嚟嘅，点可以规限咗佢嗰个？系，其实佢唔系一定，系，其实日本风有好多好多种，系，其实日本亦都有画一啲好外国风格嘅。又有咁，即係你睇落去以為係鬼佬畫嘅，又有噶咩？其實冇咩叫日本風，其實漫畫係有好多種唔同嘅風格嘅，其實風格啫嘛，即係等於你畫畫都有好多種唔同嘅，好多種唔同嘅派咁啫嘛。咁你打功夫都好多派㗎啦，咁我唔係詠春啦，太極咁你話做咩？你唔自創一套嚇咁易啊？你估？我都李小龙啊，大佬，系变双三方啊，咁我打 好多嘢之后就等于创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香港系需要有好长嘅路，或者其实都唔系嘅，其实可能大家系已经有自己嘅风格。不过啲人好中意诋毁，即系好中意诋毁啲 artist， 话你抄边个啊，似边个咁。咁当然佢会系行某一种风格路线噶啦。咁如果全唔嗱，如果佢完全乜都唔似，佢一定系你怪到你接受唔到嘅。到時又 我又咁講，我又咁講，啲人話你似 XXX 啊，其實個底裏個原因係因為講出呢句説話嗰個人淨係識得 XXX 啫嘛。 冇 錯，咁都係，其實都係，其實唔似嘅，其實可能其實一啲都唔似嘅，係我哋睇過可能兩三個啫嘛，咁佢咪話似，其實一啲都唔係似呢個咯，可能又似另一個多啲，佢都冇睇過，係咯。 嗯 都系，即系啲读者唔系太识咧，其实好多都系啦，可能冇办法啦，因为你香港嗰个都系嗰句，即系欣赏艺术嘅训练好少啊，即系教育都冇做到呢样嘢，系，即系各种艺术都系啊，即系音乐咩，其实都系，其实大家都系好 Q time 式咁样去睇嘅，其实唔系嘅，其实嗰啲作品你用心去睇系有另一个层次。不過一般嘅即係睇戲啲人都唔會理啦，即係唔好話係咯，即係睇書咁可能佢都係 Q time 嘅就好恐慌啊，會唔會咧？ 即係好多好多香港嘅讀者都係咯。咁啊，咁啊，希望慢慢去培養出即係一啲，即係一啲有自己獨立思考嘅讀者啦。即係慢慢會培養出，希望係咯。 嗯， 其實咧，係咯，同埋即係覺得會即係支持，即係支持翻香港嘅讀者，希望有係。 嗯， 好啦，有冇補充嘅多嚟？ 都消失八八啦。簡單嚟講，就係上去 Facebook 咁就乜資料都有齊曬噶啦。係 啦，翻翻去呢個商係咪偵探團係咪嘅 Facebook？ 偵探團嘅 Facebook 係。少年偵探團嘅 Facebook 咁就會有齊資料啦。咁啊，睇下你哋跟住嚟有啲乜嘢活動啊，咁可以帶小朋友參加。係。 嗯。 好啦，咁啊好，唔該曬，多謝先。咁之後都可以再同大家介紹下嘅，有啲同人啊方面嘅嘢嘅，喺創作各方面嘅嘢嘅。系啦，我哋睇下之后会唔会再补翻啊？你哋团队其他成员嘅访问先，系啦。我哋今日净系同阿多利访问咗先。好啦，多谢晒多利， 多谢晒， 拜拜。